好，欢迎嚟到 Otter Channel。今个礼拜咧得我一支公，因为咧呢、这个题今次题目咧六诶好耐剑战队隐忍者咧，我谂放幕里面得我一个睇过，我身边嘅人连追开特摄嘅都好似冇人睇呢套嘢，咁冇计啦，得我一个，咁啊希望我能挨到30分钟啦，挨到我就 cut 噶啦。今次手里剑战队咧就系、是、战队系第44代，咁之前嗰几代一路我系就系啦，我本最初咧我系开始战队就系由The Challenger 开始嘅，咁中间就光战队之后断咗一段时间，咁又系啦，咁记得系啦，系暗藏海贼战队开始，咁重新追翻啦，咁一路追到而家，算系 keep 住一路睇开依近几年嘅，今次。如果从结论嚟讲嘅话咧，系近五年嚟讲最垃圾嗰套，唔知同天装比，因为天装好难闹到趴街嘅，我就唔知同天装比边套比较好啦。即系喺噩梦嚟讲，但系今次嚟讲，由海贼战队以来呢几套嚟讲，呢套真系颇都唔系用颇嘅，非常之难顶。嗱，今次佢首先佢卖点就是作为第三次玩忍者啦，之前就忍者战队同埋忍风战队，跟第三次。相比忍风战队其实评价唔错嘅呢套呢，佢一来佢前面已经有两次第三次啦，玩咗两次啦，即係话第三次已经系你玩同一条即係同一个主题玩咁急，你知道忍风战队都冇耐咋嘛，你隔咁耐隔咗冇几耐玩第三次已经系头晕㗎，今次你想玩就叫三代同堂，首先最后忍者阿爺，跟住个老豆而个仔，咁三代同堂 ,ok, 得冇问题嘅。但你玩三味同堂，你玩得破都唔应该唔系冇，系做得相当啲。你唔知系点用佢嗰、那个其实嗱，呢度我阵间日后再讲啦。今次咧个系构咧就系、是、下山见人，此君我第一次见佢咧就写银魂嘅，跟住佢系都帮过几次战队对战队呢啲嘢写嗰啲剧本或者单集剧本，唔能够话佢唔好嘅，但你要佢一个人孭一套战队嚟讲，佢就未系到呢个程度。尤其是近五年嘅战队，嗱海贼战队就方寸念旧啦，基本上战呢个系公认战队嘅大陆赖哥嚟噶啦，佢直情系叫做两黑柱啊，佢同小林正子两个，跟住海贼战队，然后咧特命战队就系小林正子啦，然后有六即系恐龙战队咧，唔系恐龙战队死啦，唔出咩名，就系记，总之咧就系三条六嘅。然后之前列车战队又系小林正子，好啦，四个两个小林正子，一个方村，一个三条，佢喺战高特摄评价嚟讲系相当地高，用相我咧几高啦，我唔想用得咁个绝嘅形容词，总之就其实系评价系好嘅。咁你背负住两个咁嘅四个前大前辈，而且仲唔系普通嘅前辈。咁你下山见人，你写出一个能够同佢哋匹敌嘅剧本咧，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好头痕噶啦。而最大问题就系、是、你要写佢，你唔想走翻佢嗰种系严肃路线，因为小林正子写列车战队其实写到后半期真系完全小林正子啊呢啲恶趣味啊黑暗嘢啊呢忧郁嘢咧去晒出嚟嘅。咁你要抢返靚仔市场，咁今次就希望搵下山人寫啲搞笑啲嘅嘻嘻哈哈嘅 ,ok, 得。但你要着，但係而家战队本身你知你突然间由一个中要就算甚至好就係、是、就算係兽电战队啦，记得係兽电战队。本身佢都算系叫做高段嘅，即係叫相对嚟讲系叫做中学生都仍然冇问题嘅。咁小林正子啲嘢，甚至我而家大人睇都会觉得都冇问题噶啦。小林正子啲嘢向嘅，嘴叫做年纪偏大人向嘅。方村又系大人细路仔都啱，方村就好啦。今次下山突然间一次跳翻去小学生嗰个 level， 问题嚟啦！你小学生你本来之前一直以来你开始开拓咗所谓叫比较年长啲路线，突然间跌翻到一个叫做小学生路线，好多观众一睇完就喂唔夹，唔系我要杯茶、啊。好多剧情就系啲莫为为搞笑啊，好刻意嘅去夸张嘅动作啊，主角魔法师翻学都可以整一集嘅呢啲咁嘅嘢。喂，我睇开咗，你之前养大咗战队嘅 fans 嗰啲观众口味啊，我哋要求嘅嘢唔再系话 纯粹系叫做以前啲战队咁样，咿呀咁样，总之就每集纯粹等打完敌人，跟住打完怪人之后打怪兽，咦咁响，而希望你有啲内容啊，即系你话好似兽田战队咁样，佢本身好佢虽然就话佢仍然系走衰少年路线，但系佢系加入咗好多嘅创新内容，基本上佢系每5至7至8集就换一个风格，即系同佢同一期嘅心跳光美一样嘅，去尝试一啲新嘅表现形式。咁成唔成功先唔好讲，但系喺作为实验上面嚟讲咧，佢开拓咗新嘅表现市场，喺观众嚟讲可以接受嘅。但系去到今次，你完全回复最保守嘅。总之就系每集有个主总之有一个怪人出嚟，跟住几日之后再处理佢，然后打完怪人之后变大最大化，跟住机人再打 OK。你咁搞法嘅话，观众会觉得就系、是、喂，我睇我哋要求嘅唔系一样啊嘛。我希望啲俾真係有啲内容啊，同除咗係即係你係咁我都明嘅，即係起用你战队係走自同路线，你唔係好似拉打咁样，拉打你离谱到搵虚渊源写剧本咁死嘅，咁你已经摆明居马就唔係俾細路仔睇，而俾青年上大人睇，但係战队你唔能够，你既然开拓咗一个叫比较年长啲市场，你突然间好似完全放弃咗成个手里剑战队咧就完全回复翻咗，就低，即系叫做低能搞笑，好直接嘅，每冇乜内容嘅，每集简单角色冇乜深度描写，先系西川俊介即系男主角，医学期天晴嘅演技，哇，算唔算近五年来最差嗰个咧？因为其实咧，演技，因为其实之前啲主角演技唔系话特别好嘅。即系就算系去到只要你都系啲所谓年轻靓仔做主揾正做主角，咁拉打啲主角演技都可以好烂啦，烂到婆或者即系唔系个个好似佐藤健咁样咁神奇嘅，好烂演技。一般嚟讲，做十集左右咧上咗力啊，啲演技就会好噶啦。即系例如话《D.K.》里面嘅仔上正大咁样，佢头嗰几集啲演技都好差噶，佢到去到十集左右上咗力之后就好啦。但系即系穿进界。你去到廿几集，你仲系好硬生硬嘅，啲剧情已经系低能向主角。哎呀，你而家热血系觉得你好热血嘅演出，但系成个画面嘘一声烂晒落嚟，你点搞啊，大佬？我好似话之前啊，阿倾就电视都系倾咁样，佢真系俾人一个就你觉得就好有型啊，好热血嘅，但系呢度角色个演员已经演唔到嘅。啲动作又怪术，有气冇力咁，尤其是 open 零嗰几下挥动作，哇！大佬，我睇见我突然间，你唔好啦，飞 open 零啊！即系 open 零本来应该比咗最英嘅样，但系 open 零由西川俊介已降咗五条友，啲动作可货到不能，完全系套板到你，净系套板到你随便都系，即系你真系话系人度都度到啊！你唔好度啲咁 hea opening 出嚟啊 ！OK， 得 opening 唔理佢先，反正 opening 我都颇系垃圾噶啦。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五个角色头先讲啦，佢用三代同堂，但系单系主角同主角天晴同埋风花嗰段嗰啲连贯性，即系嗰啲气氛已经唔多啊！即系你两兄妹，我又唔好觉得你有必要设定两兄妹、啊。完全，你即系设定想清除竹马都已经搞掂噶咯，咁得算啦，你设定佢 OK 啦。咁其他四个又系好似冇乜嘢血缘关系嘅，你不如索性五姊妹好过啦。然后呢、這个都系本作佢开头卖点嘅三代同堂，阿爷，最后所谓 last ninja 啦，忍者啦，跟住老豆，一开始设定老豆冇忍者忍术才能嘅 ，OK 得。咁作为支援亦冇所谓，其实我觉得唔需要一定要系。老豆阿爷系忍者天才，老豆忍者天才，佢仔都系嘅，咁老豆冇咪冇咯。跟住中段突然间将阿叶潘惠美嗰个咩个忍者嗰个地方嗰、那个小圣十脚兽夜九围门突然间弹出嚟，就话本来就系阿拉仙仔爷徒弟嚟嘅，即系老豆师兄弟，咁咧就俾师弟吸晒所有能力，就令到老豆变咗无能。一去到呢度啊，冇啦啩。即系突然间，本来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会唔错嘅一个节展开，又结果跌翻个，你又系依咁巧啊！嗱，十六夜九卫门系师兄弟呢个冇问题嘅，但系 你设定佢本来有能力变冇能力，吸咗能力，呢样我都有问题啦。因为你既然系一开始认佢作为一个支援役嘅，你不实你只描写佢系佢系好理解，即系佢无可奈何接受咗自己冇忍术才能，而尽可能帮自己嘅仔去培养呢个仔成为一个优秀忍者。我以其你讲一开始你已经感谢啊，但系如果佢咁变成咗咩？佢好彩一开始就系、是、老豆忍术，阿爷有忍术才能，老豆一定要忍术才能。咁你不如索性就老豆打嗰个啦，冇咗咪冇咗浪费咗，就系、是、一开始可以花好多时间描写老豆嘅心理，就系佢冇，佢其实一开头都有谂住感谢嘅，就系、是、老佢老豆一直好自卑嘅心，佢自卑自己冇忍术才能，但系。如果你自卑因素长期中断，突然间扭咗系就会被吸收咗能力嘅话，咁咪讲唔通咯。咁你唔系冇忍术才能，而系你系俾你嘅师弟吸晒能力。咁你之前嗰啲好依个嗰啲好似觉得自己自卑心，你就会唔知白搞啦。你写呢段剧情好，咁就讲到属夜九位门同佢老豆嘅嗰关系啦。本来咧。佢一开始设定呢段所谓叫做本来师兄弟，跟住受夜鬼门入魔，唔系入魔啊，佢系敌人个大生嘅师生子嚟嘅。OK， 得勉强可以收货，但系去最后你打大佬嗰阵，完全个酸打。喂，既然系个老豆吸佢吸收同老豆有啲所谓叫即系当啲师兄弟仇怨啦，咁应该呢场决斗应该系你老豆同夜鬼门打嘅，而唔系你打。但结果就系你打低咗佢，跟住令佢俾呕翻晒能力俾你老豆，跟住老豆变身，而三日同人打个大佬。喂，你搞咩货啊？浪费咗，完全浪费咗受夜呢个角色。嗱，呢个角色本来我觉得如果你写好嘅话，其实就系、是。老佢继续佢一开头就唔应该就做乜嘢敌人个大佬个生子之类咁戆居情啦，唔好意思啊，个戆居设定，一开始就系本来佢忍者，佢拜咗去 Last Ninja 门下，佢好有才能，甚至天才忍者嚟嘅，但系阿爷认为佢心术不正，所以将嗰、那个野太有野心啦，唔好心术不正，野太有野心，就竟然将 Last Ninja 呢个位传俾佢老豆，咁叔爷觉得。我明明好有才能，点解唔将嗰个 Last Ninja 嗰个名号传俾我？跟住佢一路即系重伤，一路即系出走，夺咗魔道。跟然后咁样解咁样剧情嘅话，一来你强化咗作为老豆嗰、那个、老豆方面嘅剧情，就系老豆佢冇才能，但系佢心术正，所以佢仍然，所以佢可以得到传承。而你又有才能，但系你心术不正，你就仍然你系冇可能得到传承。咁你个一来。政治正確，呢系典型战队必须有嘅嘢。二来就系你强化翻老豆嗰个气氛，而唔系话去到中段，我有几集变成老豆，唔知去咗边嘅。你搞咩三内阿爷去嗱，阿爷太劲 ，OK， 你唔俾佢出，我可以理解。喂，老豆，你连老豆都唔俾出，咁你同而家战队做咩分别啫？咪呢样失，咪呢样系个5+1战队多鬼如，你搞啲咁嘅无谓嘢，算鬼数啦。OK， 好，呢度算 kill 数啦。另一个，然后就是你作为佢好嘢喎，佢描写反派有时啲反派反而几可爱喎，即系例如话话泽城美雪嗰个反派咁样，你真系呃佢，本来即系忍者你如我诈都可以理解，但系你反派描写得咁好，你主角真系呃佢，反而变咗就系主角就系、是、你冇卑鄙啲啊，欺骗咗少女心，即系惯咗少女啦，欺骗少女心唔系太好啩，又呃又骗又咩忍术。当然你可以话系佢一定要请救同伴啊，诸如此类嘢又，但系你俾人觉得就系你唔正大光明，你唔得堂堂正正嘅做嘢。嗱，呢度有一个重点啦，作为首女剑战队之忍者系你啦，忍者冇理由正大光明嘅，我知道呢、这个唔使冇吐槽住，但系你搞出咁嘅大头发，即系你既然你唔系噏错咗，因为。你描写忍者，但系佢唔似忍者，佢同佢主角即系一个热血、又脑充血嘅忍者咧，我系未我呢个系咩？唔知咩忍者嚟嘅？即系以我对忍者嘅理解，即系套宫崇义讲嗰句就系、是、忍者系工作员，佢即系特务。詹姆斯邦系唔使热血噶，你见詹姆斯邦好热血咁就一冲入去一个杀几百个啊？你话你 Rambo 咩？唔同噶嘛？好啦。明明是一个工作员，你搞得好热血 ，OK？ 佢忍术其实同魔法冇分别嘅，啲魔法战队，所以佢系有魔法战队客串啫，冇分别 ，OK？ 得。 既然你有，跟住又忍住，跟住你又忍者做法，咁你想点啫？忍者一阵时咧，有你着数嗰时咧，就忍就忍者忍者做忍者风格做嘢，欺骗啊，化身术啊 ，K 卡嘢。好啦，冇着数嗰时咧，就堂堂正正血打啦。哇！你都几你都几随你啲所有忍者都几随经验片嘅，你龙门任你搬嘅，你中意血就热血，你中意忍术就忍术，你玩晒啦咁样。OK， 嗱，呢个系呢个系一个集破，我觉得喺度中到好难顶唔去唔顺嘅一个好严重嘅理由。其实佢就系集中一样就系、是、你本身剧情唔吸引，佢系佢知道啊，搵到夏西爷都知道剧情唔吸引啊，都系咁搵啲前辈嚟客串。引风忍者战队啊，引风战队啊，甚至我魔法战队都嚟埋你唔系啊嘛？魔法战队其实就完全冇，真系完全冇关系嘅，只系纯粹因为有手里男阿白云系忍学魔法呢度多鬼鱼嘅，你本身你啲忍术已经好 Q 魔法噶啦，咁你西洋魔法加本魔法，辣料柔软咩？咁你呢度跟住好啦，跟住加个魔法战队加魔法王落去，嗰集魔法王又系好又冇表现，就系最后出嚟扬一扬咁就算数。相比之下，之前世界忍者啊，秘密战队有客串下出，起码都仲有忍风战队都仲有啲剧情出下，变完之后就系、是、嗱有剧情，但系佢嘅作用就系、是、好似就系、是。一代传一代咁样就教啲忍术啊，传授啲所谓精神俾后代。咁Last Ninja 阿爷嘅存在价值系咩咧？我去到一句就系、是、你不断去搵人客串咩客串，跟住有人教啊，结果阿爷嘅定位更加唔清唔楚。理论上应该就系作为你系作为一个叫你嘅三代同堂，阿爷应该就系佢最劲嗰、那个，或者佢俾啲原因咁讲啦。你俾啲原因，阿爷佢系最劲嘅，但佢唔能够出手，即系诅咒啊、诸如此类啦，依啃噏条噏嘅啫。但阿爷又冇诅咒咩嘢，明明阿爷好 Q 劲嘅，但阿爷又唔出手。老豆就本来系冇话佢无能，而家变咗吸系能力俾你吸咗。咁主角五加一，你搞出嚟嘅嘢，跟住咧阿爷。即系突然间揾一大堆人去做临时师傅，啲临时教授咁样教主角教功夫。去最后我真系完全，跟住去到最后啦，阿爷先出嚟做叫做last 最后一堂，咁阿爷考核个孙。唉，真系我都唔知道我想讲乜啦。除非你话呢集忍者走女剑战队系你东影，你以后唔会再玩任何关忍者剧情啦，啃啦。唔系嘅话，你搞呢嘢多鬼鱼嘅。去最后下次第四次玩忍者梗，咁咪一吹一抽忍者，包埋今次主角走去教人咧，多 kill 完，莫名其妙。另一个嗱，另一个就系、是、今次嘅手雷，今次金色啦，今日 Star Ninja 啦，佢设定就系海外翻嚟嘅，今次海外翻嚟，跟住特登真系拜阿 Last Ninja 为师，然后跟住又搞个报仇设定嗰啲嘢。呢段剧情有咩妖怪猎人？我呢个唉，真系你浪漫啊！跟住同人狼打激卡嘢，跟住又变身，结果莫名就佢气氛都相当，即系算系重嘅。但问题就系本身演技唔掂，佢段剧情又写得唔好。老啃嘅就系金字即系阿 Star Ninja 啦。同佢老豆去对怪，去对兽，去捉嗰只狼人嗰时，点样狼人杀咗个老豆，跟住报仇雪恨，跟住佢主角跟住湿，跟住咧佢被妖刀控制变咗狼人，最后又解放咗妖刀 kick 卡嘢，超级 Star Ninja 出新玩具冇问题嘅，但系你啲桥可唔可以唔好咁嚟咁老啃咧？一去到又系嗰句就系、是、一睇就知道剧情系好，角色已经唔讨好噶啦，剧情又老啃得嚟，老啃嗱，我就先声明啊。老梗唔系罪过嚟噶，你要玩得差先至系罪过啊！佢阿 Star Ninja 自己，佢嗰段其实系可以玩得好啲，或者应该玩向玩好多嘅，即系话描写佢加强佢同十夜之间，即系佢十夜喺度怂恿佢加入黑暗入魔道嗰段咧，可以更加写得更加深入啲嘅。就话佢心理挣扎，但系演员演得唔掂，已经系剧麻烦噶啦。演得唔掂，仲剧情又写得头头奇奇 hea 写，结果最后解放啦。总之大家知道佢最后 之后最后一定会加入正道，一定会解变翻做变翻主变翻主角嗰边人嘅，咁冇咗紧张感啊！即系成个剧本就变，同埋啦，呢样嘢另一个问题就系、是、敌方面咧就出好多怪人，一个人轮轮转车轮咁样，但咧就冇一个叫有份量嘅，甚至叫做记得个名都难啊！除咗受嘢叫做因为佢叫宿敌嘅角色，其他嗰啲又个大首领哦，跟住嗰个话哦，另一个就哦咁饿住就算啦，你冇一个深刻令人有深刻印象嘅反派干部，你吸引你好难留住观众嗰、那个心啊！即系你变咗就系你之前海贼战队咁个白痴王子，白痴王子啦，其实好抢戏嘅，虽然佢白痴。跟住特命战队里面嗰个中 boss Enter 好抢戏，又系抢戏不得了嘅。好啦。兽电战队虽然敌方又啲换嚟换去，你咁嘅量，但问题就系、是、佢本身连表达手法都换嚟换去。咁你大家同埋最紧要就系阿 King 非常非常抢戏，主角佢个主角群佢存在感强，大家唔会好觉得其后佢啲反派唔系好存在感唔够。支列车战队由对方嘅对方黑暗皇帝去到一众干部都好抢戏，但今次完全佢仲差过之前兽电战队。兽电战队我啲唔系好记得边个打边个，但起码就系人多，佢人鬼要人多咩？主角都五个，主角都五加一啦，跟住仲加埋啲咩传说系列，十几廿个，即系净系一套有十几个主角战队算夸张。今次得六个，再加埋好啦，当埋老豆同阿爷啦，八个人数唔系多，仲有阿爷同埋老豆系好后先出场，跟住剩翻落嚟，得翻嗰得嗰啲咁多啲个识嗰六个角色，跟住反派啲，其实反派唔抢戏，每集出嚟怪人就打完就算数。咁我真系唔明啫，你搞咩啦？一啲冇存在感嘅角色，又主角冇存在感，敌人冇存在感，剧情行货出嚟嘅结果就系投其到不能。嗱，战斗方面。巨机械人嗰忍者算啦，呢啲嘢都系冇乜嘢噶啦，反正都系卖玩具，又唔多觉佢有咩特别嘢，因为见识过之前列车战队啊嗰啲，或者就系即系各种之前应该咁多代，其实战队巨机人咧系玩咗咁多年噶啦，都其实我唔会有要求佢话好有突破嘅，即系除非话佢是战队咁神奇啦，啲色神几廿只色神砌埋落去，原来为咗最后玩最后玩将色神逐只掟翻出去，呢咁样神风战法得呢招好神奇嘅，我觉得系好厉害嘅。阿小龙马伊好厉害，谂出呢条桥。今次战斗佢已经系冇咩好睇。好啦，肉身战斗忍者，讲真，你之前玩过两次啦，我又唔觉得佢画面有咩特别处理，即系例如话去之前战斗系啦。之前嘅海贼战队嗰啲好花好多时间度战斗场面嘅，甚至咁讲啦，战队佢一直以来佢优胜方就系佢喺战斗上面嘅处理咧系落足心机，例如话点样运用场面，运用啲舞台战斗啊，跳嚟跳去啊，或者啲各种组合。但见识嘅海贼嘅华丽，特命嘅朴实无华，兽电嗰种兽电嗰种好真系洒碎嘅，又系总之洒碎嘅。好啦，今次去到呢度，就列车咧就用即系一华丽一实，一华丽一实。咁你今次大家期望系华丽噶，但系华丽我又唔觉得系华丽，完全咧即系睇完就打完哦 ，OK 啦。即系你唔会深刻印象，记得佢啲好精彩战斗嘅。结果出现就系、是、战斗你又唔好睇，剧情你又唔好睇，你搞咩呢？然后好啦，跟住最后之战，头先讲过啦，受夜本来又系宿敌嘅。应该你安排就系佢老豆同佢战斗，或者但系叫打人枪化就跟老豆三个打啊，然后阿叔爷最后一刻就俾阿爷感化咗，又系老梗嘅感化，咁不过索性就系头先我咁讲啦，一开始就老豆决定同老豆唔理个孙唔理个孙嘅阻止，唔理个仔即系唔理主角阻止，走去同阿叔爷决斗，俾打败咗，然后跟阿爷出嚟说解翻，感动翻阿叔爷。咁做跟住做要变咗做主角阵容，咁我觉得仲好啊处理，而唔系话呢个反派系啊十六夜呢个有秒嘅，你作为核心嘅角色，你一段时中后段系一大情况之后唔见咗，我唔见咗情况就系咪死咗咧？即系我睇到嘢好 hea 睇啊！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唔好，我唔系用个好 hea 完全唔用脑嘅方法睇呢套嘢嘅话咧，我中途斩 Q 咗噶啦， 即系同出面字幕做一样，直情放弃呢套嘢。睇到后半，睇翻咦，原来未死噶，诶出翻嚟啦，哦，跟住又啦，同埋咧好奇妙嘅，佢一路怂恿阿Salinger 加入去佢嗰面，其实你点样怂 Salinger 咧？我唔好明喎，即系佢当然 Salinger 本身佢有啲似熟嘢嘅，就系、是、个外人加入去外人去拜门人师，但系 Salinger 本身同好似同你搵唔同喎，你系敌人个私生子，但 Salinger 普通人嚟噶嘛，咁你本身已经有啲唔同啦，跟住送咗 Salinger 加入，你叫我又好似又变咗呢段成段搵气，成段喺度去送 Salinger 加入 model 嘅变咗就。所以咗大段嘢之后，除咗令个主，除咗令个 Salinger 多一件新武器之外，我又唔觉得佢即系冇乜其他特别嘅用途。呢个婆又系真系叫浪费咗重要剧情啦。即系呢套嘢咧，可以咁讲，好多地方就系唔系佢唔好啊，应该咁讲，唔系咁讲，佢可以好啲嘅，但系发现到就系好多地方佢做唔到，掌握唔到，变咗就。应该本来可以攞 B 嘅，即系我对下山见人，我唔会有太大期待嘅。咁应该可以攞 B， 但结果系 D 甚至 E。次次咧就系、是、又硬系有啲地方咧，系嘅，喺嗰度发挥你系捉到个大狼咧，个大企划系唔错嘅，但系去最后你就系死咗喺嗰啲好应该可以好嘅，但系就衰濑，但系濑晒嘢嘅地方度。即系我好系唔知系咪因为今次就即系冇暴直美啦，因为呢个冇暴直美监制冇暴直美出咗名，系佢监制啲剧情咧都系颇为唔掂嘅，结果出嚟啲嘢都系，唉，真系唔想吐，即系闹佢又好似觉得唔知点样咁样。咁系啦，仲有一样嘢，呢个嘢我咧算唔知唔算怪事啦。冇暴直美之前我而家搵翻啲 wiki 睇翻资料啦，冇暴直美之前战队方面。系战队方面，佢做 chief 做啲啥咧？佢做海姆，其实海姆咧，其实都唔算差，海姆其实唔差嘅。海姆其实好多嘢讲啦。虽然我觉得海姆好多地方系去完玩到失咗控嘅，之后佢之后佢呢套佢真系叫好命。佢Kiba 啦，一旦佢依然搭嘅，佢做 producer 咧，佢都搭到叫好嘅编，佢搭好编剧就冇问题啦。即系嚟话电王咁搭小林正子。咁但系咧Kiba 佢就系 keep 手部抱挑杀咧 ，Kiba 咧就濑嘢啦。井上文树一个 hea 都唔系井上文树，写剧本就写得乱晒大龙。柯树小林正子，结果但问题嗰时三一一，结果咧就濑，结果咧中途修改剧本，搞到唔知点算。跟住高不杀咧，小林正子摆明写黑噶啦，但系东影压高层压落嚟，几乎想改嘢咁样。然后呢海姆有啲乱嚟嘅，有啲地方问题嘅，但基本上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好啦，首尔战队换咗个唔系好信得个唔可靠编剧新人编剧啦，我觉得至少我系喺战队里喺东影里面佢比较年纪轻嘅，咁就收唔到科啦。跟住换咗一个对于光美迷嚟讲系一个非常头大嘅名字，齐宏明。佢光美系既然搞到光美，我做天路人员会过分咗啲啦。跟成日光美系一塌糊涂，跟住咧，就美天翻去光美阵营做企话，又将佢一嘢扫翻咗嚟，战队系列，好咯，一扫嚟即刻成个战队即刻嘣嘣声，濑到嘣嘣声啦。去最后睇完最后大结局，最后终回，除咗啲老梗必备有嘢之后，完全冇乜任何感动。总之今次。可以叫做同去年嘅同之前嘅横冲祖光美一样，都算得上系近几年最差嗰套啊！因为其战队史上面咁长，更差都仲有，即系授权战队，当年我喺戏院睇，系睇到我前咗15分钟，我有冲动冲，我即刻睇15分钟之后，我冲咗出去出面买饮头嗰阵，先快睇拉打电王嘅。咁更差咧，有佢好啲嘅，唔似光美咁样，因为光美近年最差嘅系之前嘅海产组，咁佢就海产组相对好好多。咁今次战队佢最之前就啲人闹又闹趴街嘅天光战队，不过冇睇过就唔敢讲。 咁希望下一套新一輯嗰套獸王者咧，會冇咁比較好啲啊！因為獸王者，我而家揾翻啲資料先，即係獸王者好似今次好似個編劇係啦，我記得香川純子。我雖然香川純子都唔係話特別可靠啊，但係作為跟住芳村念狗咁多一段時間之後有，又寫個江美劇劇本，佢相對嚟講會比較穩陣，比下生健人穩陣嘅。咁我祝佢好運啦，即係因為新人編劇新人作系列構成咧，唔係話冇成功呢個例子，但係以寫戰隊嚟講，相對嚟講比較冇壓力嘅，亦都期待佢會唔會差過，即係只要佢唔差得過有忍者嘅話咧，就我哋吉帝大就我哋吉帝噶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夾硬都講三分鐘啦，咁下個禮拜咧就係、是、特別翻就可以預告嘅，因為就係、是、Face Grand Order 荒漠聖杯戰爭。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